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陈佳明作词作曲，收录在他1995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遗憾》当中的音乐作品。广东话版本名叫做《月光光》，同样是许美静自己演绎。说实话，许美静的声音条件不算是歌坛女生当中最好的，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寂寞清冷感。但是我想很多喜欢许美静音乐作品的朋友可能针对这种寂寞清冷的感觉听在耳朵里，不是那种距离和疏远的滋味，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亲切，对不对？许美静最火的时候你多大？你在做什么？仔细想，那一年我应该在上中学，那个时候的喜欢就是单纯的喜欢，完全找不出任何理由。而今天我坐在这里跟你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定要给一个说法，那只能说是当年的我正值未赋新词强说愁的岁数吧。但是我仍然记得在天涯论坛上有一个网友曾经写过，他文字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首早已不再流行的老歌，只在见或感怀的时候会想起，正如当年许美静唱过的这首《城里的月光》，在哼起的旋律当中，歌动心弦，心若旷古，醉的只有自己，哪怕是旁若无人的痴狂，也随着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境遇和情景的契合，怎叫人不想起昙花一现，只为委托的故人和往事。有时会觉得淡了，可当旋律再次在脑海当中由远及近回旋的时候，还是那么的清晰。最模糊的只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一些描摹和渲染，那些构成记忆的线条却日久弥新，清晰如斧，刻刀削骨。想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另外一首许美静的歌，叫做《都是夜归人》。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在他那么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喜欢，是因为当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所在的那个城市有一档很火的夜话音乐节目，叫做《都市夜归人》。那个主持人在当年就是用这首歌做那档节目的开场曲的。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临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

有人没资格怒视人走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人了。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只怪爱人太少了，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他就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哎，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一见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就 是陈小春所演唱的《没那种命》，收录在他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大明星》里。陈小春唱歌，我个人觉得几乎都是从最普通的小人物角度去表达情感，所以非常容易在他的歌声里面找到共鸣。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网友一个叫做小小生的朋友在豆瓣当中就留下了他和这段歌曲的记忆。他说小时候他会跟姐姐在晚上睡觉前听这张 CD， 听得最多的就是同名主打歌没那种命，总是单曲循环。他说那个时候姐姐的男朋友送了这张 CD 给他，那个男孩子长得很帅，为了讨好我姐，假期他们出去玩也总是带上我，可是他和姐姐的缘分还是不够。前几年他患了病，去世的前几天在医院，姐姐握着她的手，两人望着对方什么也没有说。临走之前，男孩对着姐姐就唱了这首歌，我没那种命啊，轮也轮不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

专辑当中的文案前三句是这么写的：没有一个男人能像他这样自嘲地唱情歌。第二句话是：只有这个男人唱着平凡小人物的心声。第三句：憨厚悲情的平民情圣代言人。不过我觉得很多人喜欢他应该是从那一系列的古惑仔电影开始的，当然也有人喜欢他是因为电视剧《鹿鼎记》才开始，而现在更多的人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超酷的奶爸爸。说到头，我觉得似乎很多朋友差一点忘记了，这家伙的歌其实也相当不错。这首《独家记忆》写的是与自己的恋人分手之后，百般不舍，千般无奈，但是却依然希望能够记住这段感情，记住曾经的美好。歌里有唱：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易家扬的词写得相当精彩，再配上陈小春温暖的音色，让人听了之后有那么动了一点点恻隐之心，开始疼惜这个相当痴情的男子。外面的世界风雨飘摇，情人已经离去，只能抱着曾经的快乐记忆麻醉自己，不管别人骂我劝我，我就是忘不了你，就是放不下你。当然与其说是忘不了放不下，倒不如说是自己不愿意忘记也不想放下，是不是很痴情动人？当然也可以说是很傻很天真。好，来听这首《我爱的人》。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从家里也之类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月供管春季购房节，空港南50-90平米精装公馆自由购，五重惊喜抢不停，010-88-918-918，010-88-918-918。

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时常能听到这首歌曲，原因是刘若英所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就要上映了。那在最近一段时间，你很可能随处都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相关的一些宣传，可以说因为这些宣传的力度，把很多人对这部影片的期待那个胃口吊得足足的高。这部电影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相信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相当好奇。但是我今天坐在这里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在想刘若英一贯的腔调，她的那种气息，她的那种范儿，应该是文艺范儿十足的状态吧。她的演唱会你有看过吗？我有看过三场，几乎每一场她都希望经过自己的编排把那些歌串起来说个故事给你。而他所参演的电影电视剧多半也是偏文艺知性的那种角色，而在他的电影所表达的那些情感过程里面，除了有画面之外，也有很多他的这种独白。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他在2000年他和黄磊合作的一部影片夜奔。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你好吗？ 知道金秋是你的归期，心里有莫名的高兴。 我该送什么当做见面礼？ 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那么熟悉，怎么可能还没有相遇？ 这是在那部电影开场，黄磊和刘若英通信的话外音，我个人相当喜欢。怎么样，是不是勾起了你对那部电影的这种好奇，或者说你已经看过这部影片，你会觉得啊，记忆满满。那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和插曲，都是萧亚轩所演唱的，一首是《旧事》，另外一首叫做《夜》，都相当好听，很文艺的音乐作品。特别是《旧事》，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穿越时空的感觉。 沉默的心慌，总有个人来接风，没料到爱过了一生不忘，后来淡淡交汇的夜太匆忙，你还欠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结实的眼光，所以我不停回头盼望，只是在每个思念的夜晚，夜从此又黑又漫长，我那沉默的心慌，曾有个人来解放，没料到爱过了一生不忘，后来感叹也总是匆忙。 戏园子在开演前有一种奇特的敬意，那些可以想象的吵杂，可以听到的乐声，都悬浮隐藏在空气里。戏还没开演，四周的天窗是开的，戏不能见光，所以有阳光的时候它就隐藏起来。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一组比较有治愈性的音乐作品。好，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来听黄建为的这首《可风》。 在梦中，你的脸，那距离不曾有改变。灰白的是过往语言，痛已不见。属于我们的眼，如今随风都已成灰。听你的声音，听不见。 相当精彩，对不对？一响起就可以把你的耳朵抓住，甚至你完全可以沉浸在这种极为安静的氛围无法自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可风》，它的演唱者白天是一位职能治疗师，夜晚他可以拿起吉他唱自己想唱的歌。有人说他随地民谣，纯真唱作，唱出了岛屿生活的民谣新经典。说实在话，它应该算是新民谣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吧。不过今天我在说他的音乐风格，介绍他的音乐作品之前，先想解释一下他的工作。职能治疗师怎么定义他呢？我看了相关的文字介绍，说是借着使用有目的的活动来治疗或者是协助生理心理及其社会功能上有障碍的人，使他们能够获得最大的生活独立性。 不过在内地很多医院里似乎很少有这个职位的设置。而今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现在是不是有医生或者说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这个职能治疗师是不是在你们的医院不这么叫，因为台湾地区的叫法在内地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知道你在医院工作的话，能不能在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告诉我一下，下次我们再来听黄建伟的歌的话，我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让大家都能听懂。好，这个时间我们再回过头去说他的音乐。有人说，如果说黄建伟手中弹奏的乐器是吉他，那么我宁愿相信那是一片麦田，麦田深处有一片心灵之邦，正繁茂地盛开着，如同寂寞。他的声音让我感觉到如同一阵微风，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划过耳畔，却丝毫没有躁动之感。而在听到 Over the Way 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在那条笔直的公路上奔跑着，张开双臂的时候很想大喊出那些寂寞的日子，却又发现哑然而失声。我想那片散落的青春也是这个样子吧，当你义无反顾地追寻幸福的时候，却早已经发现与来时的自己分道扬镳。这个时候你很可能有种无力感，你想哭，当然在这样的音乐氛围里面你很可能也想弹一把吉他。好，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 Over the Way， 在路上。 The sunshine is cold, the flowers dance along the river, the mountain is calling the stream, I'm jumping and swingThank you. 军黄建为所演唱的 Over the Way 在路上。黄建为，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平时有没有听过他的歌，说实话很多喜欢他的朋友会爱不释手。有人评价说他的声音就是那种很容易让你忘记他的存在，但是有一天你也会很自然地哼唱出他的旋律，而此时你会发觉原来他的音乐作品有着如此深的渗透力。另外，我们的同行资深的音乐和广播人陶小青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跟着他为刻意包装的歌声或者是吉他声中的这种情绪起伏是很大的享受，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这些音乐作品应该是一段非常美妙的音乐旅程，对不对？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最后送上的是小美江美琪的《爱哭鬼》，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起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大声的哭，你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会哭，我爱哭偷偷的哭，你清楚却伤我那么离谱，几句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留我一个躲在角落，来不及哭只能傻住，我是爱哭鬼。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